嗨，所有的Hope 的家人呢，我是 Julie， 今天又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上个星期我们讲到的是 ownership， 然后呢，这是你我的事。当我们愿意把这个教会，或者是你在处的环境，也许是你的职场，当成是自己家的话，你很自然而然可以去拥抱这一切。可能会有瑕疵，可能不完美，但是你愿意相信，透过我们来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个环境会越来越好。我们不是一个消费者，而是一个 contributor， 是一个灌溉的人，是一个建造的人。那我们最后也有提到，就是其实呢，我们常常呢在做服事或是工作，或者是做一件事情会卡住，甚至掉入一个很深的谷底的时候，有三件事情是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原因的，那就是你的关系包含情感的男女关系、婚姻关系、亲子关系，还有友谊都会影响。那第二个是经济，那再来就是健康。那我们今天可能不多时间，但是就大家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像我这几年来其实呢一直都在跟这个课题打架哦。怎么说呢，我常常听到很多人对我的评价，就是我是一个很高效能的人，就是很 high capacity 的人。那也有人说，我超会时间管理的。其实我不是，只是呢，我必须说，我承认我会是一个高恢复力的人，也就是我的确个性被创造就是一个蛮不怕困难，然后很愿意冒险，做错了就重做的人，这是我很感谢神给我的优势。但我不是一个天生就很高效能的人。那当我发现呢，我在认识这个信仰，然后后来呢，跟着 Pastor Peter 去认识自己的生命的时候，神呢，其实在拆毁我很多东西的同时，也在建造我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 priority， 就是你的优先次序。你会发现呢，其实有很多很厉害的创业家跟企业家，或者是总统，或者是歌手，知名的艺人，他们会成功，当然有可能有一些先天的条件，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要把时间跟精力放在哪些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当一个成功的人呢，并不是他能够高效能，其实不是因为他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而是他懂得跟更多不重要的事情说 no。 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会提到这个哦？因为当你的关系，你去想一想哦，如果你今天工作或是你服事，然后你跟男朋友或女朋友吵架，跟老婆小孩吵架，你关系不好的时候，其实超级影响你的服事，跟超级影响你的生活的。你会很痛苦，你会很耗竭，你无时无刻都在想 what's going on， 对吧？那第二个就是你的经济。如果呢，你今天要服事，你有一股热血说我要来服事神，但你三餐都吃不饱，你的房租都欠到一个房东来追债了，或者是你本身有很多的债务的话，这东西也会非常的打扰你的生活的秩序。最后一个就是你的健康，你再有心再有爱，你没有健康，你什么都不能做。所以这三个东西会最影响我们生活本来有的一些规律跟秩序。但是这三个层面发生问题哦，通常都是优先次序出了问题。我今天要分享这个东西呢，并不是代表我已经非常厉害了，但是我试着在学习这件事情，而且是从不同层面的方向开始学习。所以呢，这个可能可以讲好几个礼拜不一定，那我也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录完。但是呢，我最近呢，在认识神的时候，我发现神真的很不断的在透过很多事情来教导我优先次序。因为神也是一个很注重 order 的人。对，比如说你说十诫，其实呢你会发现十诫也会有个次序哦，它前面呢会先讲到你跟神的关系，后面几个才会讲到你跟人的关系。对，所以呢神其实是在乎次序的，好比我们的十一奉献也是某一种次序。所以我相信呢，教导这种次序的就是很多管理课程你都可以上网去学，例如怎么做 budget， 那怎么做时间管理都会有。那我今天可能会讲的比较是 general 的一些概念，还有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有的人知道我的这个见证，就可能知道就是我过去在信主前，因为家里的一些状况，然后背负了很庞大的债务。那我其实当时并不认识神，但是我很谢谢神呢，给我一个很美好的礼物，就是我虽然什么事情都不懂，但是呢，我其实没有不是一个很爱乱花钱的人。 所以我其实当空服员很多年，可能名牌包包有买过，但真没买过几个。对，然后呢，我一出社会我就买了房子，然后呢，我就很认真的、很乖的缴贷款。那我其实，在25岁那时候，就是遇到一个朋友，他就很认真跟我说：“你必须要开始存钱，你不要以为你只有买房子。”就是缴贷款就等于在存钱，就是剩下的就把它花光光。所以我那时候就有开始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在存钱，就是三分之一存钱，三分之一生活，三分之一干嘛干嘛。但你可以去参考很多教材。那 Passapiri 也有在讲到提到 Deferency， 他有告诉我们一些 budget 的配法，比如说你的房子呢不要超过你的总收入的 25%， 那当然十一奉献也是我们要编列进去的，这都可以帮助。但当时我学到最好的礼物呢，就是我决心要把债务还完，就算那个像天一样高。所以其实当时我可以选择不管这些债务人的搅扰，因为那又不是我去欠的钱，但是我就让他一辈子让我就信用破产，让他慢慢扣我的薪水，我也是生活过得很好。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有一个决定，觉得我不要我的人生只是这样，我不要我的人生在债务里打滚，所以我其实是非常拼命的把债务还完。这个其实呢，就是一个优先次序。今天你要在经济上有很多的突破，你想要投资，你想要赚钱，但是如果你有债务，你绝对第一个就是把债务还完。所以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呢，我今天其实是希望可以开发大家的兴趣，让大家更去了解你可以怎么去面对你的财务经济上的优先次序。那在关系上面也是，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如果问问大家哦，就是另外一半、家人跟朋友、同事，你要排序的话会有哪一些排序，可能每个人不一定有一样的答案。但是呢，我长越大就慢慢越发现，我会慢慢的去调整我关系上的优先次序。原因是因为我就是一个很喜欢交朋友的人，所以我从小到大就会很希望有一大坨一大坨的朋友。但是长越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季节在转换，或者是离开学校之后，离开职场，朋友圈也会换。那慢慢的呢，我也会开始学会界限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不需要把我的时间跟精力，还有我对朋友的爱都平均分给每一个人。我们都知道神并不是公平的哦，但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不用去把自己当神，觉得我要公平的对待每一个人，没有这件事情。一定有一些人是长远的关系，是反而就算可能有一些痛苦，但你反而越要花时间去建立，例如你的家人、你的家庭。那人常常会因为一个情绪、一个感觉，他会花很多时间建立在一些酒肉朋友旁边，因为不痛不痒嘛，我不用跟他敞开很深，然后呢，我就跟他这样子开开心心 hang out， 我反而花越多时间在这些人上面，却花很少时间在你生命中真正深具影响力的人。对，所以刚刚提到经济、关心、关系，还有健康也是，这些东西的优先次序的建立，其实是要很刻意的，是不舒服的，是要改变跟拆毁的。我最难的就是健康，因为我其实必须承认，我不是一个非常会照顾自己的人。但是我有一天很深的感觉到，如果我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我怎么去照顾人？那感谢神，就是给我一个很棒的未婚夫，非常会照顾我。但我当然不能依靠他了。他非常棒的就是呢，他不断的跟我分享，我们要去运动，要去健身。然后有一年情人节呢，我就很期待他会送我什么礼物，就他就买了一大堆健身的衣服给我，然后呢帮我就是打开订阅那个健身房的会籍。对，然后呢他也常常叫我要早睡，所以呢有时候呢我就觉得哈，我还想跟你多讲一下电话，他就说不行，我们要去睡觉了。但是久而久之，我就会发现这真的会对我的生命跟生活有帮助。所以呢，这一些诸如此类的事情，比如要去健身、要吃得好、要健康，都是要很刻意的。我小时候也有一段时间很爱喝饮料，但我真的大概从一上大学我就下一个决定，就是我如果没事，我就是很少会去买饮料喝。不是因为我很抠哦，或是什么的，就是我真的没有特别对饮料，就是我一定要一天喝一个珍奶，一定要干嘛。对，所以我 有时候难免大家办公室会说我们要不要一起订饮料，我会很兴奋，那我就偶尔订一次，但大部分的时间每一次大家问要不要订饮料的时候，那个单子出现我在眼前的时候，我大部分的时间就会告诉我自己不要点进去，因为你点进去就想要点一杯饮料来喝，所以我就是 OK 那就 skip 掉，我就说啊，我不用谢谢。我每次刻意这样做，就开始我真的每个礼拜我都不会想要订饮料，对啊，所以每一个东西的优先次序的建立一定是从很刻意的一个自律的行为开始的，而你越能够去排出你的优先次序，越能够自律在这些东西的时候，也代表着你的身份，因为你知道你是谁，因为你知道你在神眼中是宝贵的，是优秀的，所以你不能随便把时间给别人，你不能把时间耗在一些不重要的人事物，你不能把钱随便花在哪里。所以不管是你的时间管理、精力管理、关系的管理，其实都真的要来好好的学习这一个优先次序。就好像呢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分重要跟紧急，那我想大家常常会花很多时间去做紧急的事情，对，比如说什么停车费还没缴啊，衣服还没洗啊，很紧急赶快去做啊，但是事实上呢，你把花一个时间，你把一个表格列出来，哪一些是重要的，哪一些是紧急的，哪一些是不重要的，哪一些是不紧急的，尽量把你的优先次序前面的排名都放在重要的。有些东西是重要跟紧急的，比如说你的工作明天要你交一个报告，不然你就会被 fire， 这很重要又紧急。但有些事情是重要但不紧急的，比如说很 routine 的读经，很 routine 的跟神一个祷告，它很重要，但你有一天没做，你并不会遭天打雷劈。或者是你想要学会英文，或是像健身，你一天不健身，你不会马上肌肉就凹掉，但它很重要，它不一定紧急，但是呢，学会把我们生命的时间、精力、财务投资在重要的事情，而不是投资在紧急的事情。 OK， 那我们下礼拜见咯。